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想一遍就好。闷热下午，我睡太难熬。听一首歌就不用药治疗。当我穿过这街道，自由自在的奔跑，用我的方式换来你的微笑。习惯已变得不重要。风吹过的时候。 我的冰镇饮料要是水蜜桃味儿就更好了。今天的 Open 来自超级对撞机的夏日遐想曲，歌曲讲了发生在夏天的一个暗恋的故事。我超级喜欢超级对撞机的讲述方式，没有要死要活，倒是有一点浪漫。 暗恋这回事，苦中作乐不也是一种快乐吗？啊，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周六又跟您见面了，还是带你关注一下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今年开始，我频繁在节目中向您推荐一个叫白举纲的歌手，在90后这一批新生代里，我觉得他是最摇滚的一位。白举纲的新专辑将在年内推出，这张专辑以 EP 的形式分阶段发布的，一共是四张，标题分别是赤蓝青白四种颜色，现在已经公布到青这一张，青代表了青春，白举纲表达的是他们这代人的想法，来听安排好的人生。 安排好的人生，习惯没意外发生，习惯接受这剧本，假装的安稳，看他们编好戏份，每天都是同样卫生，借力挽留还跨不出那扇门，谎言也能粉碎一生，那些游戏都不可能， 一般来讲，这人都愿意停留在自己的安全地带，可实际状况是大部分人都活在非安全地带，特别是年轻人，一天到晚除了忙碌，剩下的就是焦虑和对现状的不满足，你根本没机会接近那个所谓的安全地带。白举纲的这首歌也是很多同龄人的想法，拒绝被安排的人生，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坚强的人都是在拼搏中获得自我救赎，太安逸可能会错过很多精彩，来听时光胶囊的新歌《你》。 你像是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我寂寞的天空。你拥有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陈小熊的新歌《大城市》，这个大城市不在中国，而是英国的伦敦。2016年末，陈小熊去伦敦求学，这首歌基本还原了他初到伦敦时的心情。仔细听，你会发现词和曲有明显的反差，这种反差恰恰是大城市的众生相。假装明朗，独自挣扎，表面上开心面对每一天，你可能并不快乐。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不快乐的时候听听歌吧，你会发现有些歌就是写给你的。来听丢火车的新歌《瑞秋》。 他沉默不语，带着盛开的笑意，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想要逃开已经来不及。不甘只是大眼里的星辰，让一切沉沦。不甘打开

爱你的鲜艳，连同枯萎的美丽，只有你关心我未经粉饰的身世，间隔距离怕猜懂你的影子，怕你回头看清我那惊慌的梦。你停下来，脚下城市的亮起，所有星星都落在你的眼里。我想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怪癖忽明忽暗的坏毛病。啦啦啦啦啦，你停下来，想起所有星星都落在你的眼里，我想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怪癖忽明忽暗的坏毛病。吹来叶子就紧紧抱一起，你看大地静静睡得像个孩子，想看着你静静睡得像个孩子。

电影《警察爱情：最后的约定》近日开机，两部电影制片人由打造多部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制片人白涛担任原摄指导，对展示公安队伍的良好形象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自从去年底《敌对者》公映之后，北美大荧幕又拉开了一波西部片回归的序幕。2018年将有好几部描写大拓荒时期的西部片和观众见面。由杰西卡·查斯坦和萨姆·洛克威尔主演的有关一个女画家和印第安人的故事《女先行者》，由罗伯特·帕廷森和米娅·华西科沃斯卡主演的喜剧《落难女子》都将于六月上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目前朝阳北路青年路路口双方向，甘露园中间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Fight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周末带你听听最近有哪些值得聆听的华语新音乐。时间关系，这一节给您带来的是两首作品，第一首是曹芳的新歌《飘起来的房子》和《勇士》。房子是故乡，是安全和庇护的象征，勇士是身穿铠甲脚上带风的人，独自上路杀掉时间里的怪兽。勇士在成为勇士前踏出的第一步就是离开房子。曹芳用这样一个童话式的比喻暗指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已经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小姑娘了，但是幻想和童话从来没有远离过她。这些冲突吗？不冲突吧。 山路的尽头有一座很久也很美的房子，有人路过从不进去赞美她，她有着柔和的轮廓和很多很多的蔷薇，没有人知道那里面住着谁。 勇敢的人都是忠于自我，坚持原则，不想做的事儿一定说不。韩红推出了新歌叫《忠于自我》，林俊杰作曲，姚若龙填词。这是继《飞云之下》之后，韩红和 JJ 的又一次合作。仔细听，你会发现有很明显的林俊杰式的印记。看来他相当重视跟韩红的合作，没准将来还会推出自己的版本。忠于自我大概有一万种解释吧，我的解释应该是不把安全感寄托在别人身上。你的呢？ 听着别人劝说，跟着人潮流动，已经好久没做梦。我表面不冲，内心波动，没灵魂的人最穷。如果只有一条路，世界谁想漫游？如果只有一种花，四季哪有看透？谁比我懂得我的心有怎样的烈火？我要关上耳朵，你才决定怎么活。最想我多把我的独特，其实我的快乐，要心之所生命本该创作，不该只是复刻，渴望活得有性格。我对抗现实的多，但我深深突破，把成见当成对手，让脑海不停地转动，像辽阔的地球。一个人最可贵的成就是想不得自由，有选择的自由，人总会被感情给勒索，或被现实绑架，身不由己，最是寂寞。不把我的独特，最想我的快乐，要心之所 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睡着的人，关于他我可不想多问，可是你不忍不忍眼睁睁地看他走，可是你不能不能接受他爱自由的天分，难道要奋不顾身满是伤痕，死去活来没有分寸，怪只怪爱得不善乎，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自己弄疼也不算病得太深，就是爱幻想太多可能，可是你不忍不忍别压在心里慢慢慢，可是你不能不能改变他冷冰冰的体温，死去活来没有分寸，怪只怪爱得不深不，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这个人站不稳，友谊难再见，能不能能不能帮忙叫一下医生，有个死去活来没有分寸，怪只怪爱得不深乎，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这个人需要一生满是伤痕，死去活来没有分寸，怪只怪爱得不深乎，却躲不过感情的残忍。 这个人不傻不笨，怎么的还把自己弄疼？哎，这歌词扎心了。来自廖俊涛的这个人，我知道廖俊涛这个名字是在看《明日之子》这档节目，人气虽然不及毛不易，但是创作能力不错，也算有些印象。前段时间，廖俊涛推出了一张现场专辑，所有的曲目都是在录音棚里同期录制的，没有任何补录的痕迹，非常考验歌手的唱功和应变能力。事实证明廖俊涛表现得很棒。最后这个段落带来廖俊涛现场专辑《这个人》中的三首作品，来听接下来的《自然而然》。 思念叠几叠，像层层掉落的叶，爱似秋千多远， 了习惯，相爱看似简单，各自为难。花开几转就散。 廖俊涛说，这首歌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自己曾经喜欢过的姑娘，另一部分关于自己的孤独感。孤独感经常可以当作音乐人的灵感来源，在孤独里感受自己的存在，再写成歌，总有人会感同身受。我看网友评论，有人说听廖俊涛就像做阅读理解，不是说难理解，而是你会去猜想这个人曾经发生过什么。廖俊涛的音乐都是由他独立创作，这是他的故事，如果你想阅读他，去听他的歌就好了。最后给你播放的歌曲标题是谁，这是廖俊涛在明日之子时的参赛曲目，这次重新编了曲，收录在了专辑里。明天是新一期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晓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我们明天再见。 并没要求有谁能体会，更别擅作慈悲，同情才不会给我安慰，反而让我流泪。走得越近心里像刺猬，从未卸下防备，不如早就把我向外推，彻底粉碎。在你眼中我谁，你想我代替谁，彼此交换喜悲，爱得多的人总先掉眼泪。在我眼中你是谁，霸占被爱的滋味，永远